去年入伍大学生比例首次突破80%，截至2017年，本市通过定向考录的方式为70%从本市入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解决了就业问题。教育部日前认定612个项目为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建设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行动，加快培养新兴领域工程科技人才，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主动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人才培养。教育部鼓励部属高校统筹使用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鼓励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纳入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记者从多所在京自主招生高校了解到，78所高校自主招生初审结果4月底前公布。今年全国共有90所高校具备自主招生资格，其中78所在京自主选拔录取。通过审核的考生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达到相应要求，接受报考高校的考核。由于自主招生测试时间由试点高校决定，难免会有冲突，建议考生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综合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参加测试。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昨天发布。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12本。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为80.43分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分析说，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数持续增加，但也带来了图书阅读率增长放慢的新趋势。今年还有一个新趋势是20%以上国民有听书，也就是有声阅读的这个习惯，移动有声 A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新东方成长中心启动仪式18号举行，推出首款领先业界的产品——父母教育风格诊断工具。新东方成长中心创建人范亚飞表示，教育孩子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教育永远成不了硬科学，而是软科学。在对教育本质和深刻理解规律的基础上，他们研究出了成长公式，以及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家长测评工具等产品。在线上测评的基础上，成长规划师团队将会根据家长孩子的问题给予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全程陪伴家庭成长。由北京电台主办的主播新势力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日前在京举行，3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齐聚一堂，展现个性与魅力，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主播新势力大赛自2008年以来，为来自全国的15000多名有着播音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现个性和实力的舞台，也为北京电台挖掘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广播节目主持人。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初在京举行复赛，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北京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武汉大学将在节目当中介绍各自学校的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选择方式啊，来发布您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微信平台上您留言，另外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点30分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招办主任王丹。王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家长大家好， 欢迎您。另外呢，还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兼入学资助处处长王淑英。王校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两位同姓哈，那么一会儿我区别开来。好，那么稍后呢还会有武汉大学的招办主任白玉以及招办老师王永梅在我们的电话连线当中为大家介绍武汉大学的招生政策。那么大家呢关于这三所学校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来发送过来，我们会请嘉宾呢给大家来一一解答。好，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的是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96年12月跨入国家211高校行列，2017年9月北京工业大学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目前学校已经覆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艺术学等九个学科门类，拥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39个北京市重点学科、64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级产学研中心1个、国际合作中心1个、省部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6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1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个。2017年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科群入选教育部一流建设学科。 好，那北京工业大学我们今天呢了解2018年的高招政策，看看和往年相比呢有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作为北京的考生来讲呢，北京工业大学应该是非常热门的，而每年的招生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请王丹主任呢来今天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由于这个2018年的计划呢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哈，那我们只能以2017年的一个情况呢做一个大致的参考。请王主任来说一下。 好的，各位考生大家好。由于今年的招生计划书呢还没有下达，我们将在下达后呢尽快向社会公布，也请大家呢及时的关注。那跟去年相比呢，在这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招生专业的设置和相关的一些变化。因为这几年我们整个的招生工作都是本着一个稳中求进、稳中友好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来进行推进，所以我们今年的整个的招生的政策和录取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从招生专业来讲呢，第一个呢，今年我们新增了2个这个专业，第一个呢是纳米材料与技术啊，第二个是机器人工程。那这2个专业呢都是工科专业，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急需的一些交叉符合的一个专业。纳米材料与技术呢在招生的时候是放到材料类试验班这样一个条目底下进行招生，而机器人工程呢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专业来进行招生。 那也就是说纳米材料与技术这个专业我们填的时候填大类是吧？ 对，就是在填在这个材料类括号试验班在这个里面，然后入学之后再进行相应的分流。那随着这个新专业的这个获批啊，北工大的总专业数就达到了64个，那么涵盖了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和法学7个学科门类。那么可以说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布局日趋完善，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这是一个这个计划情况以及今年在专业设置方面的一些变化，有新增啊，这个也请大家呢来注意一下，在报考的时候可以把今年新增的2个专业考虑进去，看看有没有兴趣来报考。好，这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北京考生特别关注的双培和外培计划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年的我们的对接院校以及专业有没有什么调整。 因为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也是要等教委整个这个指标下达之后我们才有精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对照去年2017年来说呢，我们2017年的双培计划总共是 跟九所央属高校的15个专业方向和5个高精尖创新中心来进行对接。那这些专业呢是分布在我们学校17个专业内。那今年的双培计划呢，我们还是在整体保持平稳的基础上，有可能有略微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新增与新的这个央属高校对接的央属高校以及新增的这个专业。所以呢，这个请各位考生也关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计划。 双培和外培计划最晚这个大家应该什么时候能看到详细的东西呢？ 就是按照往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应该是五一前后。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好， 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双培计划呢，我们也希望跟去年的在招生计划总数上基本上持平。如果有调整，也是略微的这个调整啊。从这个人数上来讲，那么因为我们从2015年开始跟央属高校对接双非计划以来呢，那么通过这几年在专业在这个招生人数和对接院校上这种调整，我们这几年应该说做的比较，就我们比较满意了，所以说我们想这个不会再做这个大的这个调整。那么双非计划我想各位考生也都知道了，就是说学生实际上是在央属高校学习3年，那么享受央属高校的优质的教学资源，第4年呢返回北工大，但是学生的学籍呢还是在北工大。这个毕业的时候获得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这个证书啊，这是这个双培计划。那对于外培计划呢，我们2017年呢实际上是这个通过招生计划的方式呢是招了64名学生，那么输送到这个5所啊，这个海外和境外的11个本科专业里面进行学习。那么这5所大学分别是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美国的肯塔基大学、爱尔兰的国立都柏林大学、爱尔兰的这个考克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那么这些学校应该说是在全球排名是领先的，人才培养质量特别高。 就这些国家和地区哈。 对对对， 我们输送了学生。 那么涉及到的这个专业呢，实际上也是我们比较优势的这个工科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个能源动力类啊、新能源科学工程、生物技术试验班、材料类、应用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机械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专业。所以呢，我们今年的双培计划呢，还是想在略微有调整啊，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些具体的精确的信息都要等北京市教委这个统一公布之后啊，才能够这个比较准确。 好，那这个是今年北工大一个相关的在招生方面的总体的政策哈，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同时呢，大家关注的也是在进入北工大之后呢，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要求，一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刚才王主任在这个我们之前交流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今年呢北工大会成立这个学部制哈。那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部制对于未来的人才培养会有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 实际上学校呢正在进行这个本科教育的综合改革的试点。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呢，希望通过机构的这个机构和机制的这个改革，来进一步主动的去适应国家首都和京津冀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进一步呢加强校院两级管理，更好的打通学科壁垒。这样的话对于人才培养来讲，能够营建更大的人才培养的大平台，那么激发这个学科群体的优势和学术基层的这个阻力这个活力。2016年呢，是将原来的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与微电子学院合并成立了信息学部。那么在2017年又相继成立了城建学部和文法学部，2018年1月成立了材料与制造学部。那么这些学部的成立，必将对我们人才培养的在这个它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资源建设、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会起到更好的支持的作用。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人才培养方面其他的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些管理模式。你比如说这个选课制和学分制管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我想就是一个学校的办学这个它的质量实际上是主要取决于专业的办学实力，所以北工大呢它一贯重视本科专业的建设，那在全校的64个本科专业里面有12个北京市特色专业，8个国家级特色专业，7个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还有2个北京市属高校的一流专业，所以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呢能够给学生更多的这个选择，自由选择和自主成长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学校实行选课制和学分制管理，这样的话有利于学生全方位的发展，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去选择自己根据他的培养方案来自由选择课程，那么可以提前取得毕业要求的学分，可以提前毕业。那我们整个在教学计划制定的过程中也是遵循这个重基础宽口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所以使得学生有更好的更宽的这个就业面。那么这是选课制和学分制，实际上就体现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路径上，他是可以有自己的自主选择的这个机会的。 那他这个选课指的是他在本专业的就是必修课之外，他还可以再去选择其他的课程。 对，就是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他在完成这个本专业的这个他的课程基础课程之外呢，他可以选择其他专业的这个课程，选择通识教育选修课，所以有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那这个和我们的辅修和双学位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选课制呢，是围绕着是学生主修第一专业，就比如说我在录取的时候，我是录取到某一个专业，那么在主修第一专业的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的这个情况，申请参加辅修和双学位专业的学习，这是两个几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对于辅修和双学位，如果说达到了完成了辅修这个学分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是20到22个学分，然后双学位是40到45个学分，完成了这个学分的要求之后，他就可以得到辅修证书和我们北京工业大学颁发的第二个学位证书，这个对学生以后的这个就业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对，他会有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优势。 好，来说一下哈，这个双学位和辅修政策。 对， 另外呢， 我们除了这个辅修和双学位之外，实际上学生还有转专业的机会，就是说学校呢这个经过学生经过第一年的学习之后，他还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的这个变化和这个基础那么可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对学生来讲也是非常有利的。 还有奖学金政策是要达到多么优秀的同学才可以享受到。 对，我们学校呢实际上设立的奖学金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覆盖面呢也比较宽。那学校设立了校院2级的奖学金，那么鼓励学生呢全面发展提倡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和创新的活动。那么除了学校设立的奖学金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奖学金，比如说由国家为优秀学生设立的国家奖学金，为这个特困生设立的国家励志奖，还有学校与企业这个与企业联合设立的像这个IBM 奖教金、北川奖学金等等。那么同时呢，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科技竞赛，还设立了科技竞赛奖。那么为了增加学生参与科技实践的这个机会，设立了学生的科技基金，同时对这个优秀者也进行奖励。所以对学生的这个学习的积极性和他学习成果的认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可以激励学生更好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有樊公修荣誉学院，那么就是说更加优秀的人才还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师资的培养，一个整个团队的一个这个管理和这个建设。那我们来看看北工大的樊公修荣誉学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师资，会授予什么样的学位，同时他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当然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就是说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可能会不会说我要填上这个志愿这个要跟大家先说一下。 对，就是北京工业大学设立的这个樊公修荣誉学院呢，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国内外这工程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军人才。但是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大家报考志愿的时候是看不到樊公修荣誉学院的，而是在这个录取到北工大的理科类的这种理工科的这个新生里面，如果学生能够品学兼优，这个高考成绩优秀，英语水平好，而且具备科技专长和这个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他在录取之后 可以参加我们组织的夏令营、嗯、那么通过选拔考核之后可以进入樊公修荣誉学院去学习、 嗯、 那么这个学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管理的模式还是有很这个很特殊的哈，那么就是进入樊公修荣誉学院学习的学生，在前两年是实行就是二加二的这样一个培养，是由这个进行大类培养，不分专业，然后在两年之后可以选择学校任意的工科专业作为最终毕业的这个专业。 嗯， 那么进入樊公修荣誉学院学习的这个学生，学校也给了很优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毕业的这个专业，可以自主安排修业的年限，那么学院也安排了一对一的导师制，学生在选课的时候也有优先选课权，也可以呢优先使用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优先获得各类选拔资格。 嗯，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我们在师资方面都是我们学校的教学名师，我们的这个把最优秀的教师队伍来给我们的学生来授课。 嗯，前提是要更优秀的学生才能够完成入校后之后的选拔啊，才能够进去。那么在硬件方面，比如说刚才您说了有一点哈，就是你的英语一定要好。那么我们有没有进去的时候去要求他的英语的单科成绩呢？ 嗯，我们在这个选拔的时候啊，没有对高考成绩做一个限定。 嗯， 但是我们在夏令营选拔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要做深度的考核的。 嗯， 包括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他的综合素质。那我们还要求学生用这个英语的口语啊来进行面试，所以说这个选拔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一般这几年的选拔学生的这个报名人数都是非常踊跃的，所以竞争很激烈。 几比几啊？ 我们整个是报名是300人左右，300人吧。那么我们录取的是30个人，所以是10比1， 10比1， 对，是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在樊公修荣誉学院学习的这个学生啊，实际上对他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实践这个环节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对英语，我们要求学生第一年要通过大学英语4级，第二年通过6级啊。如果通不过，我们要有这种分流淘汰的这种机制。 所以进去之后的学习的压力还是不小的啊，要必须的努力啊才可以。好，那关于樊公修学院啊，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相关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北京工业大学，也和大家来介绍都柏林学院，同时还有相关的升学就业啊以及分数的要求。那么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 RBC， 您的问题一定要发送在这个平台上，我才可以看到。好，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到这儿，下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金华学校五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一对一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聚名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名师，聚名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到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

北工大的艺术类呢是在本科的提前批次招生，那么这个整个的分数呢是按照他参加校考的这个分数和高考的分数加在一起，是我们作为我们录取的这个分数的依据啊，所以实际上是一个这两个部分来组成的。 老高想问一下，北工大的专业级差是如何规定的？这样我们把录取规则先给大家说一下哈。 好的。首先回答这个考生的问题啊，就北工大呢，它这个专业之间是没有级差的。那么借此机会里，也给各位考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录取规则。首先啊，北京工业大学它在录取的时候啊，是按照两个录取代码，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大家，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代码是1049，另外一个是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这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它的录取代码是7110。但是这两个这个录取呢都是在本科重点批次在第一批录取，那么艺术类是提前批次录取。那么我们学校的录取的原则呢是按照大平行的原则，也就是说实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那么实行分数优先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将学校调档分数线上所有考生他的这个成绩按照分数由高到低排队，所以按照考生的分数依次选择考生所填报的六个专业志愿。当遇到没有录满的专业时，这个考生便可以被这个专业录取。如果所报的六个专业都不能录取，才能依次考虑下一个考生的这个志愿。所以采取这种录取方式，实际上专业之间没有级差啊。然后考生只需要按本人志愿的顺序填报志愿，进入专业志愿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在这里面呢，整个学校对附加分的这个政策是实行调档加分进专业不加分的录取原则，这个呢也是各位考生呢要知晓。另外呢，在这里面提醒考生们的是，我们学校呢总共有8个专业设有了这个实验班，还有一个呢是2017年增设的土木工程这个毛以生这个特色班。那么试验班和土木工程的毛以生班呢，均是作为单独的专业来进行录取。所以凡是想进入试验班学习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将试验班作为优先填报的专业志愿，而且要单独填报。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进入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试验班去学习，那么我们在这个志愿目录里面就会出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试验班以及计算机类，因为计算机类里面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但它不是试验班，所以这个呢要提醒大家， 它是按一个专业，而且一定刚才您说了要优先填报，是因为它的分数会比其他的专业会高吗？ 对，我们的这个试验班啊，因为都是这个非常受考生欢迎的，而且它的分数都比较高，所以如果考生们要想进入试验班学习，一定要填在这六个志愿的前面啊，因为我们按照这个考生的填报的这个顺序来，如果说你把试验班填后面，前面被录取了，他就没有机会了。 对，所以呢，北京工业大学一共是有21个实验班，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试验班都是按这个要求来填报的。 对， 在志愿方面， 我们跟去年相比呢，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个这个纳米。这个材料与技术这个专业是放在材料类括号试验班里面，所以我们的试验班实际上就是又增加了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在这个填报的时候呢，因为平行志愿大家知道只有一次投档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里面呢也建议大家要填写服从专业调剂。如果考生被投档到一所高校，但是填报了不服从专业的话，他又有可能这个因为没有达到专业录取分数线而被这个高校退档，从而失去了本次投档的机会。所以这也是呢要提醒大家的。 录取规则方面提醒大家这么多。小鱼儿想问一下，北京工业大学有心理学专业吗？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心理学专业。 好，大家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如果还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我们先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过了，有一个都柏林国际学院，而且呢它是单独代码招生的，代码是7110，这一点呢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一定要这个不要搞错啊。简单给大家说一下都柏林国际学院它的一种教学模式，那我们同学在毕业之后呢会得到什么样的证书？ 好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是由教育部批准的，由北京工业大学和国际一流的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合作设立的一个国家示范性 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么学院的这个专业课程啊，均引自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啊，由这个大学派遣相关专业老师以及中方具有海外博士学位及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呢，进行全英文授课。所以这个在英文授课的时候是用全英文授课。那么学生完成了规定的学业任务，达到毕业要求和学位的授予条件，就可以同时获得北京工业大学颁发的啊这个相应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以及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授予的相应的学位。2018年呢，仍然和2017年一样，我们计划在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金融学和电子信息工程这四个热门专业中招收啊这个本科的这个学生。在这里面也提醒的各位考生，因为大家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学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全英文授课的，所以说要求学生的英语的水平还是要那个比较好的。而且呢，在毕业的时候，如果对于他的英语的这个水平也是有限制的，有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是要求学生他的雅思成绩达到 6.5 他才能够拿到这个国外这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授予的这个学位。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进到我们都柏林学习学院学习的学生，要这个要把这个英语啊要学的这个比较好，才有机会。 好的，那么刚才说是四个专业招生，那么这四个专业除了都柏林国立学院之外，在我们学校还有专业设置吗？ 有，我们在这个其他的学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子信息工程和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呢，都在我们的信息学部有相应的这个专业的设置。那我们金融学呢，那在我们的文法学部也有在我们经管学院也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嗯， 只是说它的培养方案和它的要求，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好，@@还想问一下，都柏林国际学院招不招文科生？ 我们都柏林这个招生都是理科生啊，不招文科生。嗯。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工业大学呢近几年来的我们的一个升学和就业方面哈。升学我们如果同学们要读研啊，或者是深造留学的话哈，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去向是院校啊，都有哪些呢？ 好的，从近三年学校统计的数据来看呢，学校的初次就业率平均都在95%以上。而且毕业生在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超过了55%，其中有1/3的毕业生可以进入国家和北京市的重点单位进行就业。那么从2017年的数据显示，北工大2017届毕业生就业率，就含春季的这个就业率为98.49%。那么其中呢，这个毕业的本科生的就业率呢是98.45%。那么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本科生的深造率到底有多少呢？那我们2017年的数据显示，本科生的深造率达到了38.35%。 嗯，好，那刚才也有听众会非常关心哈，考取北工大我们有没有一个分数的参考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般我们会在高出一本线多少分？另外排名是不是有统计？ 是这样，我把这三年我们的这个分数的情况跟一本线相比，这个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2015年呢，这个对于本科的就是艺术类的，它是在提前批次，它的这个分数线是文史类是966，理工类是908，那在本科一批呢，本科一批这个文史类，我们的这个录取分数线高出了北京市的一本线25分，理工类的录取分数线高出北京市的一本线是63分，这是2015年。到了2016年呢，这个本科一批次呢，文史类录取分数线高出北京市一本线的是28分，理工类的录取分数线高出北京市一本线是55分啊。那么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它这个2016年它的录取分数线是高出了北京市一本线是51分。那么2017年呢，我们的文史类录取的分数线高出北京市一本线是25分，理工类录取分数线高出北京市一本线是53分。那么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它的理工类的高出了北京市一本线是50分。所以大家从这三年的分数的变化情况来看，还是基本上保持在50分以上的啊，从这个理工类的这个分数这个来看。 好，那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的是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香港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创办以来即不断增长，朝研究型综合大学的方向迈进，现设有文学、商学、教育、工程学、医学、理学、社会科学和法律学八个学院，提供70多个主修专业，并开设多项全日制学生、硕士和博士课程，现有学生约3万多名。香港中文大学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致力于成为一所国际性的大学，一所中国人的大学，并提出双文化、双语言的教学政策，希望学生兼通中英双语，了解东西方的传统，有效地履行沟通中西文化的使命。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唯一采用书院制的高等学府，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入学时均获分配到9所书院其中之一。通过不同书院提供的通识教育、学生宿舍、文娱康乐设施、辅导服务等，得到全人发展的照顾。大部分内地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选择留港或到海外知名学府继续进修。去年内地学生毕业后发展是留港工作 32%， 留港进修 26%， 海外进修 34%， 内地工作 8%。 香港特区政府为鼓励内地毕业生留港服务，所有内地本科生毕业后可留港12个月，期间可工作或就学。香港中文大学依山傍海，占地137公顷，校园共有160多栋建筑物，坐落在青翠树丛中，环境优美，被誉为全亚洲最优美校园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位列教育部统一招生序列，通过填报高考志愿，而且是提前批录取。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兼入学资助处处长王淑英。王校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中文大学今年在内地招生的这个本科生的计划。 好，我来讲讲我们今年在内地的招生计划。香港中文大学呢是通过这个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在内地招收本科生，就是这个全国的统招计划。那么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批准，我们是列为提前录取的高等院校，就是放在提前批那一块。那么我们院校的国际代码是81002，这个是院校的国际代码81002。那么香港中文大学在2018年在内地，我们今年呢我们的目标是招收300名本科生。我们会预留一些机动的名额，就是有一点那个弹性，有一点的那个调整。到最后我们按生源的那个情况酌量的在各省市增加这个招生名额。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我们招生来源面向全国，我们在31个省市自治区我们都招学生。本年度特别在北京的这个计划，我们总共招收17名学生，17个名额。 北京 5名文史类，12名是理工类，当中2名是带奖学金的，一文一理都带奖学金，这个就很还是我们还是觉得要平等一点文科生理科生都能够拿到有每边一个奖学金的这个名额。去年香港中文大学在北京招生的成绩非常理想，那么我让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去年这个招生成绩。文史类的考生去年我们录取的那个平均分数在650分。那么理工类的考生平均是659分。那么我以下讲一下我们在内地招收学生的那个录取的准则那么考生呢，他就是需要这个在统考的成绩里面达到第一批录取的控制线。 达到一批线。 对，一批线。 单科的成绩啊，原则上应该达到最低啊，达到那个及格的水平。 嗯，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所以我们要求考外语呢，必须得是英语。 嗯， 那么这个英语的成绩啊，最小如果以150分为标准的满分计算，那么最小要达到120分或者以上。如果你是要考我们带奖学金的那些名额，那么奖学金呢的要求呢，在英语方面单科啊，最小要达到130分或者以上。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130分以上英语成绩才可以去申请奖学金。 奖学金的那个就是最少要130分或者以上。 以上。 就是自费的，就是自己付费用的那个就120分或者以上。 嗯。 那么港中大呢，我们就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而劣，就是以分数作为我们这个录取的原则。 从高到低。 从高到低排啊这个分数。 嗯。 好。讲一下我们提供的这个专业选择啊，这个本科专业选择。那么在港中大在内地的招生计划里面，我们是这个大类招生，分四大类啊，是人文类， 嗯， 理工类，还有就是商科类，就是文理工商， 嗯， 四个大类啊。那么人文类呢，进来以后。大类招生进来，比如说人文类以后，他就可以在我们在人文类之下， 嗯， 三个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法律学院，对不起，是四个学院， 还有 社会科学院啊，在这个四个学院里面选择他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他要选修的那个啊专业或者是本科， 嗯 啊，那么理科类的我们就包括这个医学院。及理学院， 嗯， 另外一个大类是工科类，工科类就是进我们的工程学院， 嗯， 那么在最后一个呢是商科类，商科类呢它是进我们的商学院啊，那么在这个啊全部学生都是通过这个全国统招计划进来的学生，一般他的修业期为四年， 上四年， 啊、上四年、嗯、啊，那么。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志愿选读人文、理科、工科或者是商科其中的一类。 嗯。 那么学生呢刚刚说了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他就可以确定他的主修的这个专业是哪一个。 嗯。 啊这是一个在我们的这个这个专业选择的那方面的 给大家提供的一共是四个学科门类。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它也是相当于内地的大类招生、啊。 对对对。 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也就是说按照大类招生，我填人文类、 嗯、 啊、理工类或者商科类就可以了。 对对，就是文理工商四大类。 嗯 嗯。那么关于就是在我们介绍内地学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转专业的问题哈。 对。 我不知道这个转专业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们是怎么样设定的，因为可能考生会很关心。 嗯。选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嗯、学生就要想好了。 嗯。 啊我的第一志愿是文理工商、 嗯、 哪一个大类、 嗯、 作为他们的这个志愿选志愿的准则， 嗯， 那么专业或者是本科呢，是他进来了以后， 嗯， 就是考取了中文大学以后进来以后，他们再在这个大类之下， 嗯， 再选他们的那个本科或者是专业， 嗯， 有一些本科第一年就可以选上了， 嗯、 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嗯， 有一些专业是第二年开始的， 嗯，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个就是专业调剂的这一个， 嗯， 就是不需要他服从这个专业调剂， 嗯， 反正他就是根据他这个四大类里面哪一个是他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那么最后还是这个大平行的这个啊，从这个分数高到低来。排，然后就再加上他的志愿，我们就是这样去分配。 嗯， 但是呢，刚刚说到那个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其实他进来港中大以后，比方说他第一年已经进了，因为他是某大类进了某个学院，那么第一年以后他发现，诶，这个真不是我的兴趣，我们是允许学生在第二年就是转专业， 嗯， 啊，考另外一个专业。嗯， 进来之后转专业，其实跟内地学校其实是一样，但是他就是在报考志愿的时候，我们会不存在那个所谓的调剂的问题， 没有这个 是吧？ 对，嗯， 没有说我报了人文，然后说可能会把我调剂到工科或者说理科，这个是不可以， 不会的， 不会， 不会的。嗯， 另外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些您那儿叫新课程， 对， 我们叫新专业， 对对对对 对，还新推出了这个三个，那么作为本科生来讲是不是也是可以修的？ 对对，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新课程或者是新的专业啊。我们今年呢在港中大推出有几个新的课程配合这个社会的需要。那么我特别想介绍第一个是这个金融科技学啊。这个金融科技学呢大家也看到在未来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面，这个金融跟科技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我们从2017年就已经开了这个新的专业啊，那个人气很高，很多学生都报这个专业啊。那么这个专业是放在工程学院跟这个商学院去办， 嗯， 但是学生考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只需要进我们的那个大类工科类就可以了， 不用去选商科类吗？ 不用。他进工程类的可以，因为他是工程跟商学院合办的，所以他就选了这个工程工科类就可以。工科类进来以后呢，他就可以在工程学院或者是商学院，然后最后他这个专业定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金融科技学，这个就非常集结的一种 两个学院联合培养啊。 对，两个学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双学位啊，这个双学位呢是工商管理学士跟这个法律博士的双学位，这个专业是念五年的啊，就是五年拿下两个学位，一个是硕士学位，硕士学位就是这个工商管理学士， 一个是博士学位， 对，另外一个是法律博士学位。我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这个法律博士呢不是让他考取这个专业律师的这种认可资格，但是如果这是学生他念完这个公管，他对这个法律的知识很有兴趣，那么他已经有一个本科的这个最好的这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他可能就在这个法律博士里面加深他对某一范畴的法律的这个认识，比如说国际贸易法，比如说产权法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培养方面第五年这个博士学位的培养，就是让学生找到他的这个在法律知识基础方面的专门的兴趣，就是在第五年去念完了以后，他就拿到这个两个学位，双学位， 双学位。 对， 我们报的时候报在哪一个大类门下呢？ 哦，这个对了，这个双学位呢，他就报在这个人文类， 人文类， 人文类，人文类里面报我们的这个工商管理学院，进来以后它是属于工商管理学院或者是法律学院都可以。不过提一提大家，这个工商管理学是跟这个法律博士它是文理兼教，所以文科生跟理科生都可以报这个资源。 都可以报，文理兼招。好， 对， 这是呢这个香港中文大学今年新推出的一些专业哈，那种本科生想要进入的话，也可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把这个专业报上哈， 是 没有问题的。那么大家关于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在录取啊以及等等相关的方面还有哪些疑问，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也会请王校长给大家呢做具体的解答。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考取的实际分数啊，不没有加分啊、嗯，这个排名为准。学生呢就会获发相等于攻读四年本科课程的学费， 嗯， 以及每年啊这个45,000港元，大概是36,000啊人民币左右，啊这个住宿费跟生活津贴， 嗯 啊，就是说你拿着一个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都包了四年，而且我们这个是四年下来的、 嗯， 不用一年一年去申请的。 好， 这是第一类全额奖学金、 嗯。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全免学费的奖学金。这个全免学费呢，也是给各省市、自治区啊，文史类的、理工类或者是综合类的，排名50名之内的高考生、 嗯、 啊，这个也是以实际分数。那么这个呢，就是获得啊相等于攻读四年本科生的这个课程的学费。 嗯。 那么啊，这个四年就不用交学费了， 嗯嗯， 就全免学费了。 嗯。 第三类就是本科的，我们叫入学奖学金类的奖学金。 嗯。 这个学生呢，就会获得发相等于攻读四年本科课程的一半的学费， 嗯， 他就是交一半学费， 嗯， 然后为了让他过来这个啊生活上的适应，什么第一年我们就会给他发放啊10,000块的这个港元的生活津贴、 嗯、 啊，那么啊这个啊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呢就没有说是头几名的这个限制啊，只要他是啊从高到低啊，如果他不是50名之内、 嗯、 他就是51名、 嗯、 最高分数的那个、 嗯、 从高到低他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入学奖学金、 嗯、 其他的3名之内啊50名之内都不用申请、 嗯、 只要他是在这个名次之内，我们就自动发给他们的另外两类的奖学金、嗯、 好、 啊、那么我想特意讲一下这个奖学金内啊就是啊我们港中大奖学金内，我们只是录取把港中大放在第一院校志愿的学生，我们一定要是第一志愿、 嗯、 那么考生的高考成绩必须得达到港中大颁发这个奖学金的而定的提档的这个分数线才可以申请、 嗯嗯、 以比如说以750分作为这个标准啊，高考的满分数，那么理工内的考生必须得达到630分或者以上啊、 嗯， 如果是考带奖学金的。文史类的考生呢必须得达到600分或者以上、嗯、啊。那么刚刚说了，另外英语的分数单科必须得达到130分、 嗯、 啊。那么如果符合啊我们这个奖学金这个成绩啊，考生在那个省市的那个奖学金名额的话，就也是顺遂啊，把这个按他的高考的实际分数、 嗯、 从高到低不含加分就择优而虑，这是一个、 嗯、 非常直接的那个、 嗯、 一个 奖学金的这个计划哈、 嗯、 好，最后呢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报考的办法，刚才我们说了属于统招提前批次录取，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需要再另外向港中大来报名，也没有面试吧， 没有面试，没有笔试。 嗯，那这就是说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你就跟报考内地院校是一样的， 对， 只要分数够了就会被录取哈。 对， 嗯， 对。 好，那么大家呢关于香港中文大学相关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那么稍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我们呢接下来了解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明显，涵盖了哲、经、法、教育、文、史、理工、农、医、管理、艺术等12个学科门类，数学、计算机科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先后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1%。至此，学校 ESI 排名前1%的学科达到16个。2015年，学校在 QS、THE、US News 全球三大权威排行榜中均进入全球前273名。 本科毕业生就业供需比平均达到1:10以上，就业总落实率、就业质量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2015年校友捐赠数额跻身10亿元俱乐部，跃居全国前三。2016年1.5亿元的洛嘉创新天使基金正式启动，武汉大学也是国内外人才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校友遍及世界各地。 武汉大学相关的情况，我通过这段片花呢，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武汉大学招生办主任白玉以及招办老师王永梅，来听听更具体的。白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嗯，王老师好。欢迎两位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直播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呢在北京2018年的录取计划，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参照一下2017年的情况。 我们2018年呢在北京的计划呢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但是呢根据2017年和往年的情况呢，我们基本上最近几年呢都是93个计划。如果说北京的这个生源比较好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追加计划。按照最近几年统计的情况来说呢，我们最近几年实际录取的人数呢大概在100人左右。 好的。那么作为北京考生来讲，如果包含武汉大学的话，近几年来您统计有没有就是报的比较多的专业有哪些？因为我们知道武汉大学的这个学科呢都是非常强的，那想了解一下北京考生更青睐的是什么。 我们学校的专业门类呢是非常多的，我们也对北京考生近几年报考的情况呢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我们感觉呢就是有这样几个学科门类呢比较受北京考生的欢迎。你比如说像理科试验班类，就是弘毅学堂，经济学类、金融学类、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新闻传播学类、数学类和生物科学类，这些专业呢比较热门。 好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专业在北京都会有覆盖呢？大家都可以报呢？ 我们呢在北京投入的这个专业呢还是非常多的啊。基本上像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较热门的专业呢也都是有投放的。比如说像这个文科的学生呢有这个人文科学试验班啊、经济学类啊、新闻啊、法学啊、历史啊等等一些专业都有投放，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啊。理科呢就是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个热门专业是吧，弘毅学堂、经济学类、金融学类、新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还有一些工科的这个机械呀、能源动力、电气、电信、自动化、计算机、软件、土木、水利、测绘等等，都是有投放一些计划的。 好的，武汉大学呢除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樱花之外哈，那么还有这个它特别有特色的三创教育理念，也就是创造教育、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哈。这几年连线直播我们都有给大家呢来介绍，那么在学生培养方面呢有什么样具体的步骤呢来贯彻这个三创的理念？ 因为我们学校呢一直都是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2000年合校之初呢就提出了这个三创的教育理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这个举措，比如说我们成立了大学生工程训练和创新创业中心，面向全校的学生呢开设了34门依次递进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的通识课程群，每年呢还立项建设了1100余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打通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全线的链条。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鼓励大学生参与就业创业的实践，着力呢培养这个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的意识，同时呢全方位的开展了创新创业的指导，还开设了自强创业班，重点的培养一些创新创业的人才。 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芙蓉想问一下，想请您介绍一下人文实验班，另外进入这个武汉大学之后转专业是不是方便？ 人文实验班，我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专业呢，具体到了某一个学院了。 嗯。 在2018年，我们这个人文实验班呢，有一些调整，它是调整到了弘毅学堂了。然后呢，这个带有实验班性质的这样一些班级呢，历来是这个升学率呢是比较高的。进校之后呢，我们学校对于这个转专业啊是不受限制的，主要是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是有兴趣和爱好做支撑，应该是学什么东西应该都能够学成的吧。 嗯，是。而且在我们三创教育理念当中还有就要营造的氛围，就是自由开放，鼓励创新，是吧？ 对对。 好，天高云淡，想问一下哈，武汉大学北京文科的名次排位啊，另外呢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大类招生。 首先呢我们是实行大类招生的。在北京的文科的排位呢，我们也对最近三年的情况呢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文科呢2015年的排位大概是562名左右，2016年是625名左右，2017年呢是576名左右。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近三年的数据可以给参考一下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了解这个武汉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时候呢，像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都纳入了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艺术体育和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所有的专业，不分专业，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而且不论你从事的是否是艺术专业或者是体育专业，是吧？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的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是纳入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艺术教育、体育教育这一块呢，主要是分成这个专业和非专业的了。专业的呢，你比如说像我们有大学生艺术团，有艺术学院，体育方面呢有这个高水平运动队，这些呢都是非常专业，经常是代表学校呢出去参加这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高标准的比赛。那么在非专业的这些大学生里头呢，我们这个因为学校实行的是一个通识教育，非常这个注意就是在学生本身的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个通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里头呢，我们有这样一些板块，你比如说有这个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在我们这个学生整个四年的这个本科学习过程当中呢，所有这些通识教育呢都是贯穿在全体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另外呢，学校呢也非常重视这个大众的一些艺术和体育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学生的社团是非常的活跃的。另外呢，像珞珈金秋艺术节啊、校园文化活动超市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等等，都是每年如火如荼的在举办活动。像这个体育方面啊，我们学校的有男子足球是非常的棒的，还有这个很有特色的龙舟队。另外呢，我们从2016年开始呢，针对这个全世界的武汉大学的这个校友啊，举办了为爱珞珈校园健身公益环跑活动，也是非常有声有色的，很有趣的。 所以说呢，可以说在这个武汉大学那么漂亮的校园里，尤其是现在应该更美哈、啊。学习生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哈、啊，有活力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考生哈、啊，在这个升学和就业方面，一般读研和留学的比例和就业的比例哪一个更大一点呢？ 我们学校呢因为特色呢就是学科的门类啊非常的齐全，那么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在就业领域方面啊比较的宽广，每年的供需比呢一直稳定在这个1:10以上。在我们学生就业的单位当中啊，像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型的民营企业呢是占主要部分的。因为行业领域呢比较广泛，所以呢会涉及到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啊、信息技术服务、能源、金融、 建筑、教育等等行业呢都是有覆盖的。同时呢，我们本科毕业呢，学生在这个升学和出国方面的比例呢，也是非常高的。我想这个在咱们北京的这个考生当中呢，这个升学和出国的比例可能还会要更高一些。 好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哈。荣想问一下，这个武大的经济学好像是理论经济学，说文科生学起来压力会不会大？将来的就业方向在哪？ 经济学呢，它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像一些具体的课程，可能会涉及到像计算一些这个经济啊、统计等等方面，可能会对这个数学呀、英语啊等等一些学科会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它有一些这个核心的特色课程，我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考生呢，可以听一下。你比如说像它有中级的微观经济学、中级的宏观经济学、中级的计量经济学。还有发展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等等。那么经济学类的一些学生啊，他毕业之后呢，可以在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大型公司、新闻出版机构、大专院校、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咨询和各种经济服务部门呢，进行一些理论的研究、决策的咨询、综合管理和教学的一些工作。 有专业级差吗？老尤在问。 现在呢是没有专业级差了，是分数优先的。 好，那谢谢白主任今天呢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的采访，谢谢您。 好，不客气。 好，那关于武汉大学呢，我们给大家呢说到这儿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留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答。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那这里呢也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哈，有很多朋友想问一下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哈。目前呢我们在手头没有这么细哈，直播的时间里面，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个每个学校的官网上去查所有的官网上相关的专业和分数都是有的。来看一下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的问题，按指听栏想问一下，都柏林国际学院的金融学专业每年的学宿费是多少，然后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们再来请王丹主任给介绍一下。 都柏林学院呢，我们一共招四个专业，这四个专业的这个学费每年都是65000，是一样的。然后学宿这个住宿费吧，是吧？住宿费，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在不同的这个几个地方住宿，所以他的那个住宿费的有一些变化，不是完全一样的，大概是在1000到1500之间。然后对于这个都柏林学院的这个学位的事情呢，我这里面再说一下啊。只要学生完成了规定的学业任务，达到了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条件，是可以同时获得北京工业大学颁发的这个中国相应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就是我们说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获得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授予的相应的学位证，因为国外它是没有毕业证的。这是要完成规定的这个学业的任务，达到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条件。是这样子的。 必须得合格呀， 对对对， 是吧？才能给你盖章。 是的。 好，这是关于北工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港中大的问题，想要问一下王校长哈，何木想要问这个在校的住宿情况。 是的，好。香港中文大学对内地来的学生有优待。四年这个本科生的四年课程里面，我们保证内地来的学生可以住三年。那么第四年他可以自由选择再申请，但是头三年或者是四年里面随便哪个三年是保证了，是这样。 不论是哪三年，就 无论是哪三年，对， 或者 他可以一到三，二到四，因为有一些同学他 第四年他出去实习了、找到一些半实习半、半读的工作、他是情愿住在外面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就是那个体验一下香港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近年啊有很多内地来的学生第四年他选择搬出去、跟那个同学合租一个房子、然后就住在外面、所以这个啊我们是保证 三年 对、四年第四年我们说这个第四年就是其中一年他是可以自由选择是不是要申请这个第四年、 那一般宿舍里面会是几个人呢 我们是大部分应该是 90% 是两个同学、两个人一个、一个房间、所以非常舒服的其实就是一个室友、有一些是三个人一个套间、但是这个很多学生都情愿希望这个两个人一个房间的那一种 好还在问这个近几年在京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介绍的时候给大家说了哈那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去年文史类和理工类的考生的平均分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文史类考生录取平均分我看了一下这个成绩应该说还比较理想哈。 650分对、这个是平均分那么带奖学金的这个就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对对对。理工类的考生平均是 659分、对。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相关的问题呢给大家呢介绍这么多那么也请两位啊请王丹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北工大的这个校园开放日啊网上也有在问。 那么有问题呢欢迎大家到招办来咨询啊因为我相信这个有很多问题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还是没有时间能给大家都解答完整所以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呢以及各中学和区县的招办来关注北京工业大学的这个招生网了解最新的动态。我们的工作时间的咨询电话咨询的专线是6739-1609啊 ,6739-1609。那我们今年呢是在5月26号星期六学校呢将这个设立叫校园开放日所以面向全体考生和家长举办这个开放日的活动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欢迎呢大家来亲自来学校看一看啊来转一转。那么这时候届时呢大家可以有机会和学校以及各个二级学院的专业啊它的招生部门培养部门直接对话同时呢我们学校的各个专业的实验室校史馆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中心学生的宿舍样板间以及学生的食堂全面开放。所以我们呢也期待大家的这个光临啊我们北京工业大学本科招生网站是这个 admissionsbjut.edu.cn, 我们还有我们的招生办的这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学校的报考的信息。 请王校长说一下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我们怎么联系 好香港中文大学我们有一个内地的接通了内地的一个专线电话那么我就讲一下啊这个是 130-6847-0068, 啊另外一个是 130-6847-0069,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 www.cuhk.edu.hk, ADM 一横 mainland, M-A-I-N-L-A-N-D, 没关系、大家记不下来 大家记不下来了 明天呢我们的微信推送。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年十月份都有一个校园的开放日今年2018年定在10月20号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开放日每年都有好多这个内地来的家长跟学生同学因为每年都是礼拜六所以他们这个周末也是蛮方便的。那么最后讲一下就是今年北京出分田以后我大概6月22、23会再来北京一趟希望有时候我们再在网站公布。 好的。好今天两所学校呢就是到这样了。那么明天呢还会有几所学校来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收听楼市好声音。